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他是抗日战场上红墙白马的巾帼英雄，他对信念的坚定不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他为自己的儿子留下了满怀深情的遗书，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却始终不会低下高贵的头。他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那么这位让亿万华夏儿女都敬佩不已的英雄，他究竟是如何走上一条抗日道路的？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欢迎走进本期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人物之谜的单元中，让我来为您解读这位感动了无数人的抗日英雄赵一曼。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一部电影《赵一曼》将这位巾帼英雄的故事用影像讲述，所有人都被他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斗志所感染，而赵一曼英勇抗日，对待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誓不低头的精神，也成为了课本上感动你我的文字。918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了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诸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赵一曼此人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的觉悟，他不时地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在一首《滨江述怀》的诗中，就抒发了赵一曼坚定的抗日意志。正所谓未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率领抗日健儿转战于绥滨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赵一曼的威名使得敌人闻风丧胆，登报悬赏捉拿他这个跨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就连敌人所办的报纸都刊登了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前，他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多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 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则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他在村中隐蔽养伤时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被俘后的赵一曼立刻被日本侵略者押往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在那里敌人不停地对他进行严刑拷打，特务科的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他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但是赵一曼一直没有改变过态度。据记载，刑讯前后共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搓肋骨等酷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他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一次的审问，赵一曼总是坚定地回答说，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意就是抗日，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日本侵略者以为一定可以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将赵一曼送往医院进行监护治疗，于是赵一曼就在医院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永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永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来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而至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巾帼英雄，他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宝贵的生命捍卫了至高无上的信仰，他就是感动了一代人的民族英雄赵一曼。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性赵一曼。 对于赵一曼的再次被捕，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加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来折磨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女共产党员。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血和泪，令人惨不忍睹。在长时间的刑讯中，面对拷打，赵一曼始终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人，闭口不语，受过多种酷刑却从没有开口喊叫过一声。赵一曼的坚韧让日本宪兵恼羞成怒，于是用更加残酷的酷刑折磨他，这就是电刑。电刑是一种极为残酷的酷刑。鲁迅在文章《电的利弊》中曾描述道，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稍轻又醒则又受刑。文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已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日本侵略中国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广泛地使用了电刑，开始也是使用电化发电机改装的电刑刑具，后来则发明了专门的电刑刑具。对于女性受刑人，他们一般使用专门针对女性的电刑刑具。从有案可查的史料看，英雄赵一曼是第一个被日本鬼子用专门针对女性的电刑刑具使用电刑的中国女性。 从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诸河县公署档案等资料，记述了当时赵一曼在刑讯室里是怎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次次顽强挺住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电刑折磨的情景。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后，经过几场审讯仍毫无结果。7月25日，日军认定赵一曼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还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于是便有日本特务提议，可以使用刚从日本运来的新式电刑器具。这种电刑的用法能随便调控电压的高低，还可以通过变换电流强度、频率和出入口等控制用刑力度，不让受刑人昏迷，使受刑人长时间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神经系统陷于混乱，可能吐露真情。特别是对像赵一曼这样的顽固分子，只有让他长时间处于难以名状、无法预料的痛苦之中，才有可能把他熬行的意志和毅力慢慢耗尽，最终逼他屈服。最后日军知道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将他送回诸河县处死示众。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去诸河的火车，他知道日军要将他枪毙了。此时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他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下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临行前，赵一曼高唱着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蜀中巾帼赴英雄，石柱犹存梁玉宗，四海金戈赵一曼，万民永义女先锋。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在人物之谜单元中为您解读巾帼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在就义之前曾经写下了一封满怀深情的遗书，是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的，而我们也找到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那就是由赵一曼的孙女朗诵的这封遗书。 灵儿啊，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灵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在车中。 31岁的赵一曼就这样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他坚韧的意志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但是赵一曼究竟来自哪里，他的真实身份又是怎样的呢？据赵一曼1931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当时的领导人何成湘回忆说，对于赵一曼的身世他也并不十分清楚，只是知道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有一个孩子。那时赵一曼曾主动找何成湘请战，要求到最艰苦的战斗一线去。1952年3月，何成湘专门到四川调查过赵一曼的身世。 与此同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正在寻找着几十年下落不明的六妹李坤泰。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李坤泰就再也没有给亲人写过一封信，只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李坤泰在宜宾上学时的同学郑双璧从上海回到四川时，给家里带回了一张李坤泰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李坤泰身着白色旗袍，怀抱一个约几个月大的孩子。李坤杰既不知道妹妹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怀中的孩子是谁。两条原本平行的线索终于有了交叉点。何成湘在四川调查期间了解到了李坤杰的六妹李坤泰曾经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下落的情况，便找到了李坤杰。赵一曼到底是不是李坤泰？李坤泰怀抱孩子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唯一的依据。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并没有最终认定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照片被带回了北京。到了1956年，一位记者去黑龙江采访时，把照片交给曾与赵一曼朝夕相处过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人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异口同声地说，寿礼，他就是寿礼。寿礼是当地群众对曾经化名李一超的赵一曼的亲切称呼。自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的事实被正式认定。此后，党组织又找到了赵一曼的爱人陈达邦，找到了他最心疼的宁儿，也就是照片中他怀中的那个孩子陈叶贤。李坤泰和赵一曼画上了等号。对于这一位战争岁月里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革命女性，后人终于能够勾勒出她一生的轨迹。1905年10月25日，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一户李姓人家诞生了第七个孩子，父亲李洪旭将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乳名端女儿，字淑宁。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兵乱几乡，李家举家逃到了赵一曼的外公家。在这里，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芝开办的新学堂里学习。郑佑芝的革命思想和渊博学识深深地影响了赵一曼，他从小就表现出了独立的见解和个性。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到了10岁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赵一曼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当着客人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了180多人。他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的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要用粪水泼他们。母亲曾想用做女工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他学挑花，然而赵一曼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书籍。赵一曼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他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他收集的进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将他嫁出去了事。赵一曼激愤之下吐了血，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晚集。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说，我们梳不来头，晚不来集，请你给梳给晚吧。以道学著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被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1926年刚过完春节，赵一曼离开老家到宜宾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命调往东北。当时在东北，日本侵略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迫老百姓迁入一个个人圈，也叫集团部落。在铁桶一样的统治下，因为赵一曼是宜宾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他只好装作哑巴，每天都跟一位吕妈妈形影不离，成了老人家的哑巴女儿。一起过关卡的时候，吕妈妈就告诉别人他们回娘家去，这是她的闺女，她是个哑巴。就这样，赵一曼深入村屯各户农家做宣传，组织妇女，也组织游击队，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直到他牺牲。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巾帼英雄，他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宝贵的生命捍卫了至高无上的信仰，他就是感动了一代人的民族英雄赵一曼。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性赵一曼。 宁儿陈叶贤是赵一曼唯一的孩子，赴东北抗联工作前，赵一曼把年仅2岁的她托付给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叶贤到养父陈月云在重庆开办的印刷厂工作，听到工人议论自己不是陈月云所亲生，他十分惊异，便向养父询问自己的身世。陈月云郑重地告诉他说：你的生父还在国外，你的母亲名叫李怡超，已被日本人杀害。此时他和养父都不知道李怡超就是赵一曼。遗书并没有交到宁儿手中，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正式通知陈叶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之后，他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见到了母亲留下的遗书。看到信后，陈叶贤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1953年，陈叶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工业学校任教，被朋友们称为一个很有良心、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赵一曼的身世确认后，政府按照规定要给赵一曼的家属发放抚恤金，有关部门通知陈叶贤去领，他却不肯。他说：我怎么能花给妈妈的钱呢？妈妈为国家捐躯，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1982年8月15日，54岁的陈叶贤病逝，他没有给两个女儿留下任何遗产。四川宜宾在修建赵一曼纪念馆时，要在馆门前立一尊赵一曼的塑像，仅靠赵一曼的那张照片，很难把雕像雕塑的惟妙惟肖。这时有人想到了赵一曼的孙女陈红，于是连着一个多礼拜，陈红每天都要去当模特，帮助人们还原赵一曼的影子。赵一曼的塑像落成后，与赵一曼共同生活过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和宜宾白花厂的老人们都认为，这个塑像酷似真实的赵一曼。1988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7周年，黑龙江省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邀请了杨靖宇将军的儿子等人参加，陈红也应邀前往。得知赵一曼的后人要来，当地群众聚集在以赵一曼命名的一曼屯，从早晨等到下午。看到陈红后，一位老大娘热泪盈眶，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闺女，见到你就像见到了当年的赵政委。每年的清明节，陈红都要去宜宾赵一曼纪念馆扫墓。扫墓时，他总是自己买门票，在纪念馆里走上一圈，然后在奶奶的塑像前驻足，献上一簇鲜花。就像郭沫若为赵一曼所写的诗中所讲：